新传媒苏哈天台 Capital 9530频道，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。新马两天人民人间期盼的陆陆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VTL 正式启动，首辆从由福新山出发的紫天巴士从早上7:30左右准时开车，从我家到由福的首辆巴士也从乌兰临时巴士转分站出发。我的同卡塔尔、沙特阿拉伯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将延后启动，一直到冷行通知为止。卫生部讲，仍是危害预防新型的变种2019冠状病的突出奥密克戎的肆虐，并且在本地传播。本地新增747起的冠状病例，单日新病例时隔两个多月回落到1000起以下，三期的病例每周感染症状率也下降到0.69。卫生部讲，其中719起的新病例是来自于三期，25起是来自于卡工宿舍，其余三期是由境外输入的。我国的累计病例达到还26,283起，目前有1,147个人住院，其中210个人是需要氧气的供给，27个人情况不稳定，需要在加护病房接受密切的观察，55名在加护病房的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插管治疗。加护病房的使用率微升到57.4%。另外，又有11个人是以冠病的并发症，让是累计的死亡病例突破海700的，达到海700人一期，死者的年龄是介于67到98岁之间。生前都患有不同的疾病。此外，三个受关注的现有大型感染群持续扩大，全部都是60岁时。李显龙总理表示，随着冠病的疫情就像问题，处理总理接班人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，但是第四代的领导班子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选出新的领袖，其预计家己会在下一届大选之前作出决定。另外，我的正在密切的关注新型的变种冠病的突出奥密克戎。总理说，其的出现可能会必须重新开放的计划后退几步，国人必须做好心理的准备，在抗疫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波折。行通党频发攻击症状病自前的党员顾蔡奇教授，其在行通党父母是30多年，曾担任世界单中八家七星期议员，同军的总理李光耀共事长达20年，以前为居民服务，并且担任国家发展部、财政部、环境部同国防部政务部长。新闻报告完毕。